常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只是一个没名字。 能消愁。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，去光的理由你，去伴你没有我，是不是由我衬托你就会快乐。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，偷走了我的自由后，我所有的梦，然后再离开我，找你要的自由。我会也好难一个你最喜欢的小丑。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还是会有些遗憾。这一生有些短，晚安。晚安，在醒来之前，我才会说出再见。在天亮之后，那是非与你无关。我们离开荒芜的宇宙，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。你醒了，尽管我所有的美 圈内爱豆。

开出各自的引力，我的心在这里等你来领回去。执念是一种病，我想我能被治愈。我等你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我可以。让我再看看你来日可期。

而此时此刻你在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、啊、而此时此刻你在 长风点天地间再醉